末期，我们对末期有什么了解？末期不是说那个日子一定那个字，而且末期我们可以看有一段的时辰。这个末期其实很多人都谈过了，你去教会甚至属世的人，他讲世界末日到了，但是他们真正的看到这个末期来到吗？而且末期来的情况是怎样，他们知道吗？对的，通常我们讲末期，它牵涉到什么？你的生命。等到末期到的时候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就是能够度过，能够得到生命，另外一个呢，当场死亡。所以你觉得末期重要吗？对你一生，对人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讲我们现在正在住在末期，我们是真的是了解这个末期的日子真的会来，它的真实情况，还是我们只是听说罢了？所以这就很重要了。末期，比如讲一个末期明天会来，你的态度会怎样呢？你的态度会这样的 一天过一天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我们要重视末期。然后很多人讲末期，我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个末期真的是真真实实的末期要来了。所以我们这边讲特别注重我们所讲的末期，然而有证据吗？所以我们要一一的证据摆出来，我们才知道我们真的住在末期。第二个，度过。度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得救，你能够度过这个大灾难，度过。而且度过牵涉到什么？牵涉到行动。所以如果牵到行动，我们现在应该讲做末期明天要来了，我们要度过明天那个末期，我们现在应该讲做。所以这边也去谈到度过得救，我们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度过这个末期。所以这个题目就牵涉到这两个方面，给我们的很好的一个了解。当我们讲到末期，我没想到啊，世界会很大的改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跟以往完全不同。如果你度过一些历史，你会找到一个朝代的末期要结束的时候，它是很混乱的。为什么？政府管理不好，皇帝可能滥权、贪污、不理政事。所以你看末期是一个很混乱很混乱的时期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很混乱混乱的时期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末期要到了。而且呢，这个末期的时间，很多人很注重那个时间观点，觉得哦，现在可能离末期还远，我们不去理会它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末期当然甚至现在世界人所讲的末日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到，他觉得哦，末期来了。甚至我们圣经，我们了解圣经也是跟你讲末期日子，他没有讲定，然而他有一些意象跟你讲，这个意象的情况你看到了，你就知道末期会来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意象，或者是这个情况，或者是更简直接的讲，就是这些证据怎样证明我们正处在末期的时候。首先呢，当然我们根据圣经的了解，圣经有讲到一段时期，很多时刻他们面对了末期，而且这个末期真正来了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就来看犹太制度的末期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路加福音21:20，路加福音21:20，看耶稣怎样预告这件事情。因为当时很多门徒问他，你的临在和这个末期是什么时候，有什么真相吗？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，路加福音21:20，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安营的军队包围，就知道快要荒凉了。这个末期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？第一，这个耶路撒冷被 军队，罗马的军队包围，那个是末期真相。他讲什么呢？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快要荒凉了，耶路撒冷这个城圣殿要毁毁了，不单单圣殿，而且整个耶路撒冷。这个是耶稣告诉了给我们看到末期的真相。当时发生什么事情？有证据吗？这件经文当时有证据吗？我们来看，当时罗马，那在耶路撒冷，罗马把圣殿的钱，这边所记录的是十万，胜过了十万两千银元了，抢空。而且犹太人非常的生气，为什么？那是钱是圣殿所用的，是神圣的殿，是应用在上帝崇拜方面。但是罗马军把他们抢光，而且犹太人反抗，杀死了不少的罗马士兵，而且他们要脱离罗马的统治。你觉得罗马政府会这样子轻松的放弃吗？这是这异兆的开始。然而等到罗马军呢，那件事情发生后不到三个月，就是60年那年发生这个罗马军抢空那个圣库的钱，甚至犹太人的反抗，不到三个月，有三万大军把耶路撒冷围起来。对了，这就是圣经刚才说耶稣所预告的这种情形发生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肯定的，当时的忠贞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里面肯定的跑不掉。然而我们再看一些经文的预告，耶稣的预告，在马太福音24章22节，这边读到，要不是缩短那段日子，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。第二，耶稣就预告那些人能够得救，但是呢，那个罗马围城会缩短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根据历史家的查考的记载，当时罗马军围绕耶路撒冷根本没有什么意向或者是原因他们会撤退，根本没有，耶路撒冷肯定都会毁灭了，那些被在困在耶路撒冷的甚至忠贞的基督徒也是肯定的会完生命会 毁灭。然而这些经文讲了吗？要不是上帝缩短那个日子，没有人可以得救。忽然间四年过后70年，66年，忽然间刚才所谈到了历史家都觉得不可能罗马军会退出，他的确退出了，他们就趁这个机会，他们退出的时候逃离耶路撒冷，所以救了生命。当他逃离过后，耶路撒冷这边讲会毁灭，有没有毁灭？70年，罗马军重回耶路撒冷，毁灭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刚才我们谈到末期，或者是度过我们的行动，这个过程中呢，66年，有的人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但是等到一段时间，70年，可能4年的时间，我们影片也是看过，一些人讲哦，不可能了，又回去了。然而70年，罗马重来，全部被困在耶路撒冷里面，变成生命也是丢了。这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讲度过呢，耶稣已经当时跟犹太人讲了，他讲这个征兆。但是耶稣还有跟他们讲什么吗？有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21节，到时在犹地亚的要逃到山上去，在城里的要出来，在乡下的不要进城。刚才我们看到了末期的征兆，现在谈到怎样度过，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怎样度过这个大灾难。他讲什么？他讲到时犹地亚的要逃到山上去，那些在山乡下的呢，不要进城。所以你如果66年逃出了，你就不要回去。那些人觉得66年到70年之间没有发生事情，他们回去 就事情发生了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听从耶稣的话，或者圣经所记载的一切，你就保住了生命。你要度过，一定要听过指引。谁的指引？上帝的指引。我们现在的末期情况也是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当时说的话是说给犹太人听的吗？他说的这句话也是不是跟我们说的吗？对的，也是跟我们说的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末期，我们要了解将度过，只要很详细的查考圣经，这样子呢，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指引，我们才能够度过这个末期。我们讲到今日的情况，讲到今天，耶稣也是讲到一些预言关于今天的情况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第3节，24章第3节，当时我们有谈过，也门徒问了一些制度的末期，耶稣就指出了这真相。我们看24章第7节，他一系列讲了一些征兆。七节他讲，民族要攻打民族。我们先谈这个民族攻打民族。我们对这个民族攻打民族，我们有什么印象？其实我们读历史，中国4000年的历史，4000里面人就是战争、战争、战争、战争。你看世界的历史，好像丹尼里所提出的迹象，巴比伦战争，结果米底亚波斯，接着希腊，接着罗马，一直战争战争到现在。这个战争跟这个民族攻打民族有相似之点吗？其实没有。这个民族攻打民族就是讲差不多是牵涉到整个地球的国家。我们讲知道呢，其实我们先谈到民族攻打民族跟着时代的发展，第一次牵涉到全球的战争就是1914年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。为什么我们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？根据历史家所讲，因为那种战争是空前的，跟以往完全不同，牵涉的国家范围特别的宽大。我们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牵涉的国家有多少个？32个国家。他死亡的人数多少？4000万。我们看到巴比伦战争死了几万，甚至几十万，但是这边呢，4000多万。这是怎样的战争？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到1918年，单单3年多左右，死了4000多万。我们看，借助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什么事情呢？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，1939年到1945年，牵涉的国家有多少吗？50个。死亡人数呢？5000万到8000万。看到它的范围多大吗？对了，所以接触了还有没有事情发生？还有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到2010年呢，世界上有151个国家的地区发生了多少场战争呢？246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还有226场军事冲突发生。你知道全世界多少国家吗？195个，但是牵涉了151个国家。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一次世界是32，接下来第二个世界大战是50个，第二次世界过后呢，牵涉到的是151个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全部征兆证据已经出现了。我们再看另一方面，也是24章第7节，有粮荒。对了，粮荒的程度到怎样程度？我们来看一些记载。历史显示呢，有证据显示，联合国指出，世界上每7个人就有一个人不够食物吃，占了15%，世界饥荒人口。7个人，一个没有吃，粮荒，世界性，全球性。接下来也是24章第7节，必有大地震。这个地震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再有记录，2010年世界的灾难报告，他指出，1970年到2001年， 每年有19个大地震，死亡人数呢19547个。接下来2002年到2011年，每年发生28个地震，增加了19，增加了28，死亡人数呢67954，从19000加到增加到68000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必有大地震，全球性的。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，《路加福音》21:11，《路加福音》21:11，一处接一处有瘟疫。历史真迹显又告诉我们什么？20世纪有3到5亿的人死于天花，3到5亿，单单死于天花。世界的研究报告讲，30年间呢，30多种未见疾病威胁人类，新的疾病30种，从2010年30年间发生，增加了30多种疾病，这个包括什么？伊波拉啦、艾滋病啊，还有 SARS 等。还有世界卫生报告呢讲，世界正走向一个抗生素失效的时代。通常我们面对疾病严重的疾病，你知道吗？必定要用抗生素，但是现在抗生素失去效力，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什么？走向一个抗生素失效的时代，抗生素没有作用了，所以我们中疾病的时候，随时都会死亡，而且疾病的普遍呢，你可以看到吗？增加了30多种，无办法去医治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个《马太福音》24:10-12，《马太福音》24:10，很多人将为批子出卖，批子憎恨，不法的是增加。22:12，不法的是增加，大多数人的爱都会冷淡下来。我们再看历史的证据，历史证据显出了纳粹党呢，因为憎恨的是增加，纳粹党杀死犹太人多少人呢？600万，其他人还有几百万，加起来差不多要整千万。还有呢，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呢，80万人伤亡，卢旺达。还有每年的罪行军事冲突呢，多少人死呢？74万。看到那个数字吗？对了，憎恨，冷淡下来，没有爱心，就是战争、杀、残杀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这个是好消息。马太福音24:14，这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。有历史证据吗？这边在指出，他讲今天800多万耶和华见证人分布到240多个国家，教导人认识上帝的王国，甚至以几百种语言印制书刊和制作网页，传达上帝王国的信息。可能你们会问，传达王国的信息跟度过大灾难末期有关系吗？为什么把这个放进里面？王国信息是告诉我们什么？终结的来临。如果你传达王国信息，耶稣讲什么？我与你们同在，这有关系吗？你传达的是终结的信息，你尽力的去传达，耶稣讲与你同在，告诉你什么？你得救了，耶稣与你同在。所以这也是现在我们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看到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会去谈到底我们生活在这个最后的日子，什么事情发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《提摩太后书》3:2， 那时候人必专爱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负高傲，亵渎，忤逆父母，忘恩不义，不忠贞，没有亲情，不愿意达成协议，毁谤人，漫无知志，凶悍，不爱良善，出卖别人，甘闭自用，骄傲自大，要享乐不爱上帝，有金钱的形式，却没有体现金钱的力量。这一些的事情其实对我们并不陌生，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，你报章打出来，你电视剧去看一些新闻，甚至在我们邻居或者是郊外或者是一个城市内，你都会看到这些事情。甚至一个人的斗角，两个人的对话斗角，他们所对骂的程度，甚至人家打架他们所残忍的程度，我们都看出来，种族之间甚至家庭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对我们很普遍。这边有历史真迹，他讲什么？他讲人类的社会，从人类的社会来看，他讲现在呢，发展到人越来越邪恶、凶狠、冷酷、无情。现在的社会，记住啊，时尚方面，看人家的穿着方面，现在呢，人呢、啊、穿的见怪不怪，而且呢，极其淫秽。他们穿着极其淫秽，甚至他用一个词下流。接下来呢，反叛，我们来比较一下反叛现代跟以往。他指出五十年代呢，孩子如果抽烟啊、喝酒啊、跳舞啊，父母讲这个是反叛的孩子，为什么做这些事情？喝酒、抽烟、去跳舞、赌博。但是现在呢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些报道，一个十五岁的学生会用枪开始枪杀他的同学，在美国发生。接着呢，他讲一个单单喝酒醉的少年呢，能够杀死一个九岁的女孩，甚至呢还毒打那个女孩的爸爸跟他的堂兄。年纪轻轻开始用枪用刀，奢侈导致了人家的生命。还有我们看道德的情况怎样，他讲1914年以来江河日下。你知道江河日下什么意思吗？他水从高山砰下来，那种情况你看到我们的道德沦乱很可怕。这是不是我们住在现在的时代呢？如果我们是住在现在的时代，我们会感觉到什么吗？我们看到末期出现了吗？对了，很清楚，末期出现了。对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谈度过，我们怎样度过。这边谈到如果我们要度过末期，首先我们必须要有行动。我们的行动是怎样的行动？可能很多人觉得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，你看现在的国际情势都是这样子，美国跟中国对抗，美国用了一套政策，中国的一套政策，南海的问题各别的国家用个别的政策，甚至他们在联合国谈判的时候呢，你谈你的，我谈我的，谈来谈去谈不和，而且没有得到一个方案，不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。谈过后回去事情在闹，甚至签了合约的时候反合约也不行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到底我们要怎样，我们的行动到底要怎样，要根据属实的去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还是什么？现在我们前头已经看得很清楚，末期的一些真相到了。如果我们的对前面的真迹已经看到一切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行动采取的不正确，最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？死亡。对了，很多宗教领袖、宗教界也是这样子，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已经无救了，所以我们不要靠属世人的方法，我们要以宗教来解决这个世界问题。然而，你觉得个别的宗教能够解决这个世界问题吗？不对的。甚至我们圣经都谈过，一些人用上帝的名字杀死人，他讲他是信奉上帝了，这种事情也是很普遍。看到 ISA 吗？印尼一个宗教师杀死了印尼一群会众，用炸弹炸死，他说什么？我是为上帝他 他的那个做的事情，所以他死无憾。他极勇敢，他讲他做对事情，这种事情都有。所以现在我们如意做了，看到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行动很积极。这边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。他讲，一个兵士如果没有打过仗，不在战场里面，他不知道战争是什么。如果战争来的时候，这个兵士怎样面对？他没有打过仗，忽然派他 去战场，哦，我的炮弹这边打打打，炸那边炸，你的军队本来是在后方的，一炸的时候每个人跑，你本来要跑后退啊，不知道你不知道方向，你跑到前面去敌人的经营里面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一下。他讲一个兵士如果没有打过仗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不知道大灾难的情况是怎样的，我们会面对吗？肯定的不会了。一个兵士没有打过仗，那进战场的那就慌乱。战争是什么？为什么枪到处乱？为什么我方向感没有了？为什么我非常害怕？你试错了，所以你试错了，你 有怎样行动？可能你坐在那边，你不知道怎样，就是等着敌人来枪给你插下去，还是等炮弹来炸过你？你根本不会有行动，你不会走，你不知道，而且你要走，你不知道走去哪里。我们把兵士，我们把我们本身当作那个兵士。如果我们面对考验，不到上帝所描述的情形，甚至在罗马已经讲了，当时罗马毁灭的时候怎样？我们要去思考，而且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，我们要去面对考验，甚至现在我们住在一个很安适的国家，我们也要走过去。所以现在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刚才我谈到了马太福音24章14节，就是传道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传道，上帝能保护你。你传道不是很顺利的，你可能面对很多问题，家族骂你，甚至你传到一些国家禁止被监禁，甚至一些国家你去传道他迫害你，外面打你什么，你面对是那些考验。你没有面对考验，你不知道大患难来的情况是怎样。大患难来的情况是很安宁的来吗？你不会面对问题吗？每个人不会跑到跑跑啊，被不给逃过大患难所面对的问题。每个耶和华见证人在大患里面一定面对个别的挑战，而且根据圣经，他讲大患难是空前绝后的，他的灾难肯定会比罗马城被围困的情况更严重，肯定会比以往是啊圣经所描述的一些所面对的情况更严重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对了，我们如果要做一个打过仗的兵士，我们就要去面对上战场。我们的战场当然是把信息传达给普天下，因为普天下这个战场可能你面对怎样的考验我们不知道，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。所以这边谈到整个文章谈到跟我们两个事件我们要注意了。我们要肯定我们是住在末期，刚才的一系列事迹已经讲过，要肯定过后我们知道这个日子一定会到。第二个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要度过这个度过，我们就要适当的行动。适当的行动，我们不要当一个没有打过仗的兵士，可能是一个好的兵士，你设计技术全部一流啊，在研制方面，在制型方面你很好，你没有打过仗，你打过仗你慌张心惊慌了，是错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打过仗的兵士，我们必须上战场，就是继续传道。面对任何的困难，我们要依赖上帝，让上帝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，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我们肯定了会度过这个大灾难，这个末期。好，谢谢。 好，我们谢谢王弟兄给出一个发人深省的演讲。那么下个星期同样有公众演讲的安排，那么下个星期公众演讲的 讲题是外来讲者。林永正弟兄他会给出的题目是怀着信心和勇气展望未来。我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下个星期的公众演讲。到现在来到每个星期的杂志研读，我们请林庆峰弟兄主持。 主班，那作为这个机会。